浓一点，你有没有发现？那我们现在经验到的方剂还没有很多啊，所以可能同学一时之间不会意识到这个方比较浓比较淡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伤寒论的方剂看久了啊，就会觉得好像啊，也不是好像，就几乎都是啊，就是中国人不是都说味道越浓的东西越会入下焦，对不对？那像我们前面啊有带到，有因为四逆汤我不算是正式讲，就前面那个什么半夜两腿什么伸直那个条文有带到一下四逆汤。像四逆汤啊是三碗水煮成 1.2 碗，然后呢每次喝 0.6 碗，那其实它这样子去标示就是说煮到那么浓的，即四逆汤煮到 1.2 碗，每次喝 0.6 碗，其实就意味着我们在喝四逆汤的时候是希望它的作用点是比较偏下面的，就是它会从它的作用点会变得在人体里面比较深，比较在下面。那麻黄汤呢煮得比较浓啊，所以呢它也有可能它的作用点是在人体里面要从比较里面的地方发出来。当然我觉得我说比较深比较里面比较下面这都是一个无法量化的非常抽象的陈述啊，所以同学这部分要很懂很懂我也不敢说一定能如何了，就是他好像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我不能说他绝对是怎么样，但他的那个意思上他的标示就他的象征性的意思就是说啊，麻黄汤的这个汤剂它可能要从你的骨节里面，从你的身体的深处往外面发，所以呢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这个药汤呢就稍微弄得浓一点啊。那这个甘草一两当然调和各种药跟让这个药性缓和一点的功能那还是在的。那你说麻黄汤要煮多浓多淡要那么龟毛吗？啊，我们平常吃科学中药需要吗？啊，不需要了啊，随意吃吃就好啊。这个我们的这个麻黄汤呢是这样子，它在喝的时候啊就不用再喝稀粥了，因为桂枝汤本身不具有发汗力，所以要喝稀粥。那但是呢麻黄汤它本身就具有相当充足的发汗力了，所以就不需要再喝稀粥了，但是它还是要你盖一下，对不对？稍微盖暖一点，这盖暖一点你说是帮忙发汗嘛，其实说不定是保护你发汗，不然的话你汗一出来如果着凉了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还是要多盖件衣服来出汗啊，比较让人安心。那这个那其他的话呢就跟桂枝汤差不多，就是吃了一帖有效就千万不要吃第二碗啊，这是这个发表的药的基本的要求嘛。那麻黄汤比桂枝汤会多一个要求，就是凡是有那个麻黄或者细辛这一类的这个辛味药啊，当然是以麻黄跟细辛两味药为主的汤剂呢，都很怕吃到肥油，就是吃到肥油类的东西啊，这个药会发不太动啊，所以就算平常有在吃肥猪肉补肾的人呢，啊，得麻黄汤症也要稍微控制一下。那我们平常麻黄汤怎么吃呢？我们以科学中药来举例的话啊，就是科学中药你在吃的时候呢，你就先吃一公克半，然后呢等个20分钟啦，看到好像还没有动静啊，没有发汗。其实麻黄汤在发汗的时候啊，它会身体里面有一种热的感觉上来，然后变成汗。所以如果你吃了药下去过一下，有热的感觉上来，你就先等着，看它再过5分钟10分钟会不会有一点汗出来。那如果热的感觉上来，好像又没什么，又下去了，还没发汗就下去，那你呢？再去补一公克，然后再等个差不多20分钟，然后再没有感觉再补一公克。那如果还是没有感觉的话，那你可以开始去煮热稀饭啊，就是也喝一点热稀饭帮忙它出汗，就从里面吃一点能够燥汗的东西。因为为什么变成要这么小心呢？就是张仲景他到底是一个在中原看诊的医生啊，那北方的人呢，他们的腠理比我们南方的人到底是比较扎实，所以 用药呢稍微猛一点也还好。可是我们台湾人呢，除了腠理虚松之外呢，更加的是我们台湾人大部分都是阳虚阴实啊，肾阳不足。那你一旦发了大汗，往往就会有很严重的虚脱的现象出现。所以呢，我们台湾人吃麻黄汤就要小心。可是呢，你能够说台湾没有麻黄汤症吗？那对不起，还是有啊，就是着凉了，刚好是那种病毒，是那种寒气，那就会有麻黄汤症啊，在临床上一定有的。所以千万不要去以为我们遇不到麻黄汤症啊，还是遇得到的。像即使是夏天吹冷气都很有可能变成麻黄汤症。那所以呢，在吃科学中药的时候就这样的小量小量的服。那如果是吃煎剂的话呢，那就要请同学呢记得，就是说那一碗啊，你喝的时候就慢慢喝，喝到有汗就好了，不要喝的再多了啊。就是一旦汗孔开了之后，要再驱邪气，可以用别的方剂帮忙啊。那这样是麻黄汤的这个基本的用法。那麻黄汤症呢，其实在我们的中医的这个认识里面呢，其实是常常会发生的事情。而在我们历代中医的临床上面呢，在面对麻黄汤症的时候，常常会观察到说，诶，这个人啊，他这个麻黄汤症他是一个有在发烧的，他里面很热的，可是他的表面是被寒邪束住的，所以他的那个热是散不出来的。那烧久了呢，就把肾烧坏了，就把肺烧坏了。当然这个说法也通用于大青龙汤了啊。那这样子的症状呢，用麻黄汤一发汗，马上那个烧就戏剧性的退下来，然后这人就恢复一个趋近于无病的状态。那可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就比如说麻黄汤这个里面在发烧，外面被寒气束着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到2002年的时候竟然变成大新闻大流行，就是一个所谓的 SARS， 就是非典型肺炎。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麻黄汤系的这个麻黄症或者是大青龙症。那同学知道它为什么叫做非典型吧？就是因为细菌所引起的肺炎是真正的肺炎，就是典型的肺炎。那人体在跟细菌抗争的时候呢，白血球会增加的，是验得出来的，所以就知道它是真的在发炎，那投予抗生素去退烧就可以了。那不是退烧，消炎啊。那可是呢，如果是病毒引起的肺里面的过热的话，那西药的领域就没有药可以医了，对不对？那因为没有药可以医，所以就变得非常的紧张，就害怕它会传染，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对待它。可是在中医的临床上面，这个就是年年有天天有的麻黄汤症。那就麻黄汤发散就好了，如果它有一些里热的现象，大青龙汤发散就好了，就是相当可以说是 piece of cake 的领域啊。那这个 SARS 能够变成这么大的流行啊，实在是看在一个学习经方的人的眼中会觉得还蛮夸张的耶，就是好像就让人觉得说经方果真是少数派嘛。我想2002年到今天啊，也差不多5-6年之间，我觉得现在好像全世界都知道什么叫经方一样，走哪里他都说经方派经方派，好像变成一个普科了啊。但是在2002年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冷僻而艰涩的学问啊。这世界的进展实在是一日千里啊，真让人高兴。那这个啊，麻黄汤的这个主症框架呢，像我们说 SARS 啊，往往是可以在麻黄汤的主症框架里面得到治愈。那另外呢，像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小孩子啊，忽然发高烧，那个急性肾炎啊。那种急性肾炎，有的时候那个人也是一滴汗都流不出来，脉浮紧怕冷的哦。那这就意味着他的急性肾炎是麻黄汤症。同学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在看医案的时候，看到朱穆通治疗那个乳腺炎，他说乳房发炎他是葛根汤症、柴胡汤症，有没有看到那个东西？就是先是你的六经啊、哦， 受到这个坏能量的干扰，它是一个感冒的结构，然后组织才开始跟着坏掉。那你把六经症拔掉，组织就不会继续坏下去。那但是组织已经发炎的地方，它不久之后会产生一点脓，所以你还要继续吃一点药来排脓这样子。那这个其实是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在运作的，就像前一阵子我妈妈呀，她牙齿痛，那我就给她吃那个陈氏夺父亲主那个方啊，就是牙齿痛去算哪一颗牙在痛，然后开哪一个药的那个，就很好玩嘛啊，就是啊，主要的药是玄参一两啊，生地一两，那是清肾热、清血热嘛，大家都知道。然后数哪一颗牙齿啊，这颗牙属于阳明胃经，要放石膏，然后就吃。他吃了之后呢，就跟我讲说，好像不痛一点呢，可是，还是肿肿的。就他等于是吃了那个药，牙痛退去以后，过了一天，他的牙龈肉呢就长了一个大脓包，然后他那脓包自己破掉，脓流掉了就好了。就是等于他那个发炎之后，他其实还是有一些组织已经被发炎烧死了，他会变成脓这样子。所以发炎归发炎，脓归脓嘛啊，就是在这样子的思考。所以呢，在那个这个 SARS 这个非典肺炎或者是急性肾炎，往往是可以在他还处在麻黄汤症的主症框架之下得到治愈的啊。当然他可能之后会有一些辩证，那辩证之后变成其他方剂的主症框架的时候，那个在可能照这个张仲景后面治水肿的一些方子去医就是了。就是我们学伤寒论，我觉得要保命防身，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迅速的抓到这个病人是在什么汤症的主症框架下啊。那这样子就是学习上最有意义的一点。那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哦！可是那个时候大陆啊，在流传的什么治 SARS 的各种中药方，你会发现里面什么金银花啦，什么鲜芦根啦，哎，感觉上好像都是一些清热、杀菌的药啊、哦。那其实麻黄汤系统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把这个束住你的这层寒气拔掉，对不对？这样子寒邪逼退了，整个人就降温了，因为身体的那个代偿反应、抗病机能就不需要再运作了。那但是呢，你用这些降温的药，可是却没有把那个寒邪逼退，那可能疗效就会比较糟糕一些啊、哦。尤其是那些中医开那样子的药，什么金银花或者是什么什么连翘什么什么生甘草啊，但板蓝根也有抗病毒的效果，所以不能说它绝对是杀菌的药。但是里面那种消炎杀菌的药实在是偏多到让人家觉得这个中医啊是不但不懂中医，连西医都不懂。就是西医跟你讲这是非典型肺炎，对不对？就是没有细菌感染的肺炎，那你还开那么多中药的杀菌药去干嘛？就西医都说抗生素无效，你再开中药杀菌药干什么？就是好像有一点两面不是人的开法啊、哦，就是那些流传的方剂是为什么会这样的流传，我们也不是那么清楚了啊。就是他这样子的开法，就西医看来要指责他，中医看来还是要指责他啊。就是，那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经方派啊，可能还是太少数了啊，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吧。所以除了肾炎之外，有一些人的那个蛋白尿啊，也是在麻黄汤的主症之下，就是练习抓六经症。因为很多病你如果用六经症的框架去把它医好，那是最快的了。你当杂病医的话，那个汤剂就慢慢吃着啊、哦，就是比较慢一点啊。因为六经是非常形而上的东西，它的那个疗效很快。那这个麻黄汤如果要说什么的话，就是之后的麻黄汤的条文呢，会让同学看到一件事情，就是麻黄汤它往往它的这个主症结构里面会关系到人的流鼻血，就是后面的条文会讲，就是这个人他可能得了一个麻黄汤症，让他自己流鼻血然后就好了。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在医疗上面不一定是那么重要，但它是有一个人体观上面的意义。就是我们都说寒气比较会进到营分，对不对？那麻黄汤的病邪你怎么知道它刚好是在血分，对不对？为什么 它不会像桂枝汤一样在味分，那是这都是看不到的东西，都是抽象的形而上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说，哎，麻黄汤症这个人就有可能鼻血一喷他就好了，那桂枝汤症呢就不会有这个鼻血的关联。所以呢你就会知道说，果然哦，麻黄汤症的这个病邪是比较属阴，比较凝聚在血分居多，所以桂枝汤症不会有喷鼻血好的这个事情，麻黄汤症它会啊，意味着它的病邪在人体的哪里，而这个哪里当然在西医的眼中是一概不承认不接受的啊，这是非常非常抽象而神话的观念。那这个麻黄汤呢，除了这一点之外，就是麻黄汤，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病邪从人的血分啊拉到气分去发热嘛，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了，如果我们吃了麻黄汤已经吃到身体里面烈火熊熊了，结果还不发汗怎么办？有的时候身体真的会比较钝啊，就像上次呢我香港回来那个麻黄汤，不是就是吃了广东，就是那个我到香港就是为了吃那碗粥啊，就那碗粥害死我，就是那碗粥把我的毛孔全部都竖住了，结果我那一次麻黄汤症差点把我烧成非典型肺炎，对不对？就是说闷在里面发不出来，麻黄汤吃了就身体里面温度一直提高啊，然后肺就烧坏了。那就如果发生这样的状况要怎么办啊？经过这样惨痛的教训，我开始比较想到怎么办。就有一个方法呢，比如说像针法啊，有一种针法呢叫做外关透内关，同学有没有听过啊？这个助教借我一只手好不好啊？啊，袖子拉起来，袖子拉起来，就是这个距离到这个距离啊的这边算起的六分之一的地方，这地方抠进去呢，因为你知道我们手腕是两根骨头嘛，对不对？那两根骨头这个中间有个骨头缝嘛，那你抠得到那个骨头缝的那个地方呢是外关穴。那外关穴等于是人的气分的一个总枢纽，那它的反面呢就是内关穴，它是一个血分的总枢纽，就是三阴跟三阳啊，手三阴三阳可以借着这个地方沟通，其实它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是气分，一个是血分。那如果呢你用一只能够传导气的针啊，就是一只金属针啊，从外观拍进去呢，那那个针大至少要一寸五分才够啊，外观拍进去，但要先在外观得气，那这个得气就是你拍进去以后稍微弄进去一点，然后捻一捻，那个人要觉得有酸酸麻麻的感觉，对不对？代表他的穴道已经跟这个针起反应啦。然后呢你就继续的好像铁达尼号在沉默一样，这个针垂直的慢慢往里面慢慢沉下去。那当这个针呢没到只剩下针柄的时候，那一寸五分都进去的时候呢，它的那个针头就到了这个骨头对面的那个内关穴的下面了。那你就会觉得哎，里面的内关这个地方觉得酸酸的了，如果你从外关的酸酸的刺到内关也觉得酸酸的，那你的阴阳之间就被打一个洞了，那汗就发得出来了。那这个外关透内关呢，其实麻黄汤症如果你不吃麻黄汤直接透这一针也会好。那这一针呢用在桂二麻一汤桂麻各半汤症也可以，你知道吗？就是打个洞让它出来嘛。所以那外关透内关呢，我这样子比是很轻松啦，我真的拿一根针插的时候我是不一定透得过去的啊。像我这个就是用针的技术非常残的啊，非常残废的一个人呢、啊，我的外关透内关的成功率大概有六成，因为这个穴道也不是那种很痛的穴哦。然后人有两只手，你这只手插到骨头撞成了，你就另外一只手在下，通常有一只手会成功啊。这样讲多么不负责任啊！但是以我这样烂烂的针数，就因为透针法是比较不好搞的一种针数，那但是呢在透针法里面呢，我是觉得外关透内关是最容易挑战成功的啊。就是如果你要练习透针的话，从这里开始挑战，不然的话这个太阳透帅骨我这辈子没有成功过，但是因此就结了很多仇人倒是真的啊，因为被插人都非常的痛苦。 那阳陵泉透阴陵泉，那个我花钱请人家来拖、哦、所以我会觉得这种东西不要练了，花钱了事了，就这样的感觉。那但是外观透内观，你们在家里面真的遇到了啊，倒是还可以用一用，这是一个。那另外呢，就是讲义这个29页这个地方啊，有一个那个许淑维的议案。讲义29页是许淑维的议案，他也是讲有一个人啊，他的这个身上发不出汗啊，麻黄汤症发不出汗，然后呢，后来呢，他就想起《黄帝内经》里面的次热论，《黄帝内经》里面的热就是感冒发烧嘛，对不对？就是《黄帝内经》教人怎么治感冒的这个啊篇章呢，有讲说要刺这个什么什么经。其实黄帝内经的热论我在一开始讲也让同学看到，对不对？同学有没有看到黄帝内经认为的感冒是就是走在六经上的，不像张仲景的感冒是他的病机什么在营在胃这样一层一层的，就黄帝内经的感冒都很乖，就只运行在六经上。那这个所以黄帝内经的感冒当然就是刺经脉就对了嘛。那许淑维引的这个黄帝内经其实是有引错字的啊，就是许淑维在引的时候，他黄帝内经的原文是说刺这个手阳明跟手太阴，就是手阳明大肠经跟手太阴肺经。那许淑维他引说什么刺阳出血如豆大豆，那在黄帝内经是刺阳明出血啊，那个不是注教打错字，是许淑维那本书原来就是错的。那这个手阳，那我们就干脆回到黄帝内经说的啊，就是关系到人的皮肤的脏腑呢，就是肺脏跟大肠腑嘛，就像我们的美容药穴什么合谷啦、曲池啦，就什么按了脸上皮肤会好，对不对？那这些药穴都是什么？都是大肠经的穴，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大肠跟肺相表里，就是肺是最深一层，大肠浅一层，然后是皮肤嘛，这是一体的东西。所以在脏腑结构，你不要看大肠那么下面哦，大肠在阴阳结构上来讲的话，是比肺要阳，比皮肤要阴，对不对？就是它是腑是在皮肤跟肺之间的啊，所以大肠腑是一个中间的，所以你要通把这个皮肤这一层的这个气把它打破一个洞，让这个麻黄汤能够发得出来啊，那你就刺激这个他的说法是刺激肺跟大肠经的井穴就可以。那井穴的话就很简单了，肺的这个第一个穴大拇指旁边这边，你们都看过那什么段誉的六脉神剑，对不对？那这是什么剑啊？少商剑，是不是？是不是少商剑？那就是大拇指的这一侧的那个指甲边边再出来个0.12公分这个地方啊，那手阳明大肠经是食指的这个地方的指甲边边啊，指甲根的这个边边，就是指甲这个方块的这个旁边一点点。那这个地方呢，内经是讲说是刺血，可是我自己觉得在手指头上面用放血针哦的痛度跟拍针的痛度相比，我选拍针。我觉得放血针毛手毛脚的使用之下比拍针痛，而且这个因为放血有放血的好处，比如说你少商放血，那是中医治这个食热的喉咙痛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对不对？少商放血，你借我一只手，就是要刺少商之前啊，你把他手抓住，然后呢就这样子一直勒一直勒一直勒一直勒一直勒，就是要把他的血都逼到这个大拇指有点泛紫色。那你在勒的这个时候，如果他是食热的喉咙痛，那食热就是指麻杏干食汤症那种喉咙痛，不是那个什么少阴喉咙痛啊，就是一直勒一直勒一直勒，然后其实在勒的那个过程哦，他的喉咙就会开始觉得比较松了，就你勒肺经的时候就会把肺的那个热拉过来，然后呢你再在这个大拇指边这样子用放血针刺破挤一滴血，他那个喉咙痛就会退下来啊，这是一个临床上常用的方法。那如果你用这招没有效，代表他是少阴的扁桃腺的那个啊，所以那这是一个，所以刺少商放血是退喉咙发炎的。那你要让这个人能够发得出汗来的话呢，那你就这个用拍针就好，就是针拍进去以后就让他 你知道只拍进去一分那么浅，那个针是在手指上晃来晃去，对不对？因为它晃吧，啊，就是刺进去刺进去，然后就这样子放在那边。他说大概留针啊，一下下留，就是留个一分钟也好，再把它轻轻拔掉，那往往这个汗就发得出来了啊。那这是第一个。那另外呢，就是如果一个人太虚的时候不太好用麻黄汤，那就有另外一个针法呢，是用这个合谷复溜的这个平补平泻。那这合谷复溜平补平泻我们下一堂课再来说，我们下堂课先来讲所谓的麻黄九径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针法。